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南京21岁的女大学生李某月被男友洪某等人骗至云南杀害并掩埋一案，有了最新的进展。这起案件呢，将在12月17日在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件曾经由西双版纳州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原因呢是犯罪嫌疑人洪某的代理律师向警方提出了应该对嫌疑人洪某进行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的请求。那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一旦行为人被认定患有某种精神类的疾病，或者在实施侵害行为的时候处于精神疾病发作的状态，会对案件的结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节目我们将请到律师为大家来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本市将重点查处涉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的各类违法行为，并建立处置涉奥侵权和制止隐性营销的快速反应机制。近日呢，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法律事务部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三方在查处涉奥违法行为、加强执法工作衔接、强化协作会商联络、开展宣传培训激励四个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查处涉奥违法行为重点将在知识产权、商业宣传、特许经营和重点领域四个方面做好执法。三方将围绕规范本市的涉及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市场秩序，及时处置各类未经许可擅自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标志的违法行为。12月13日，湖南省岳阳县公安局通报称，近日呢，岳阳县公安局通过缜密侦查，破获了一起特大的网络组织淫秽表演案，成功端掉了3个涉黄的 APP。据了解，这些涉黄 APP 呢，涉及用户超过40万，女主播达到7000名，涉案金额近1亿元。今年的10月15日，岳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上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某网站内有弹窗广告，点击这个广告下载之后呢，发现有一个名为某火的 APP 涉嫌黄色直播。岳阳县公安局立刻组织专人对这个线索进行了初步筛查之后呢，开展了深度研判。在10月19日到11月11日，民警通过随机对该 APP 内多名女主播直播间进行抽查，发现被抽查的女主播均为用户提供6块钱每分钟的1:1的涉黄直播。通过对该 APP 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岳阳县籍李某涉嫌组织建立该涉黄 APP。通过多种侦查方式，某火 APP 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在专案组面前逐渐显露。同时呢，专案组成功锁定了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某、李某、童某3个人，以及其他的犯罪嫌疑人若干名。专案组发现，侯某、李某、童某3个人还同时涉嫌组织运营某蓝、新某林2个同类型的涉黄 APP。通过进一步研判分析，专案组发现一共有约7000名女主播串演于这3个涉黄 APP 之间，并为用户提供1:1的裸聊类型的淫秽视频表演。用户注册会员之后，可以充值兑换虚拟金币，按照不同的虚拟金币打赏、赠送礼物等方式，让主播进行不同裸露尺度的淫秽表演。3个涉黄 APP 一共注册用户达到40多万人，涉案金额高达1亿多元。涉黄主播涉及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福建等全国多个省市。 记者今天上午获悉，吴谢宇弑母案将于12月17号上午二审开庭。此前呢，吴谢宇在狱中手写了50000字的忏悔信，请求谅解，表达了想要活下去的意愿。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为小病猫，从小被同学嘲笑身体健康问题，父亲的离去给自己很大的打击。信中他提到，我很快会猝死，同时啊，他认为母亲会自杀，两个人死后将会去到另一个世界的爸爸的身边，所以才会产生杀害母亲的念头。今年的8月26号，北大吴谢宇弑母案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呢是103000块。那么吴谢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这起案件在17号二审开庭。因为1989年案发的大理一家四口被灭门案，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张满，如今呢已经77岁了。他呢已经申诉多年。12月13号，记者从张满处了解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天给他送达了再审决定书。1989年的12月14号的晚上，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的七里桥乡下队村发生了一起一家四口被杀的灭门案。5年之后的1994年的12月28号，时任村主任的张满被大理市公安局收容审查。1996年的8月29号，张满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次年就是1997年的3月26号，大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张满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服刑期间和刑满出狱之后，张满不断的申诉喊冤，说自己做了假口供后遭受了不白之冤。2019年的11月13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建议重新审理这起案件。2021年，就是今年的8月27号，云南省高院决定再审这起案件，于12月13号向张满送达了再审决定书。12月13号是国家公祭日，在这一天呢，有网友拍到了一个女子啊，身穿和服逛街。在网友发帖举报几分钟之后，海宁公安的官方微博回复“收到”这两个字。据记者了解到，该女子呢开了一家日式茶室，和服呢是她的日常穿着，她对国家公祭日并不知情。接到举报之后，辖区民警赶到现场，对这个女子进行了劝阻。经过调查呢，她并不存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呢也对这个女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表示非常抱歉。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说南京女大学生被男友骗到云南杀害一案，将于本月17号开庭。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在资讯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北大吴谢宇弑母案呢，将在17号，就是本周五二审开庭审理。而就在同一天，南京女大学生被男友骗到云南杀害案呢，也将开庭审理。那么，据这起案件的这个被害人的父亲哈，这个李先生介绍说，案发之后呢，嫌疑人的洪某的家属曾经多次联系自己，说愿意给予赔偿，希望获得李先生一家的谅解。那对此啊，李先生并不接受。那么接下来他将前往云南参加庭审，希望嫌犯能够被严惩。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经过呢，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我们将时间回溯到2020年的7月9号，当时啊，这个我们将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化名为李月哈。当时呢，李月失联，警方通报显示呢，李月是被24岁的男友洪某以及另外一个年轻男子合谋杀害的。那经过警方初步查明啊，一共有三个男子哈，将这个李月呢骗到云南省的勐海县的一处非常偏僻的山里杀害，李月惨遭埋尸。8月3号，警方一举将三名嫌疑人抓获，并在当天找到了李月的遗体。警方发现李月的最后一次的露面是出现在一个监控视频当中，他呢是在与洪某共同居住的小区内，随后啊就再也没有能够发现他的身影。而洪某为何如此凶残，为何要杀害自己的女朋友呢？又为何要伙同他人一起作案呢？案件是疑点重重。那王女士啊曾和嫌疑人洪某关系很密切，她说呢，洪某曾经说自己每天要抽很多根烟来麻痹自己。王女士觉得呀，这个姓洪的人很像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书生，总是找不到赏识他的伯乐。在王女士的眼中，洪某非常自负，她觉得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王女士同时还表示，自己曾经和洪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与洪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洪某就对她呢是动手动脚啊，举止亲密的根本就不像初次相识，还想把她呢带去酒店，暗示她太晚了啊，不要回去了啊，可以跟洪某一块住在酒店里面。而洪某的前女友张平啊，这里我们也做化名处理，是这样形容嫌疑人洪某的，说这个人呢很有个人魅力，但是很喜欢沾花惹草。张平还说洪某这个人很危险。王女士则表示呢，洪某是一个经常喜欢啊撩拨各种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平时喜欢让女性朋友给自己买吃的买喝的，经济方面呢也希望让女性多付出一些。在2020年的12月12号，这个被害人李月被害案呢，曾经退回警方进行补充侦查。李先生表示呢，因为洪某提出要做精神疾病的鉴定，因为鉴定一事呢，案件曾经一度搁浅。李先生向记者表示说，现在啊，自己已经失去了女儿，就算赔偿多少钱啊，赔偿再多的钱，对于李先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李先生还说嫌疑人家属啊，就是洪某的家人曾经找过他，希望能够用钱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都被李先生一一拒绝了。那么有关这里面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案例法学会研究会理事、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臧德胜臧律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哎，臧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臧律师，您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嫌疑人洪某的辩护律师啊、提出了这个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申请。那么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辩护人啊或者是嫌疑人自己啊提出了这种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申请啊，通常情况之下会有一个怎样的程序？那是不是只要提出申请就必须要做啊？另外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它会在刑事案件的审理的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主要的目的呢就在于确定行为人他的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因为啊，一个人要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会跟一个人的他心智成熟程度、他的精神状态是有关的。那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如果对一个人他的精神状态有疑问、有怀疑，这时候呢是可以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那么启动程序之后，就交由专业的人员来进行鉴定，由他们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就成为办理案件当中的一个证据，又供司法机关来评判使用。 那么这起案件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从程序上来说哈，通常就是可以在什么样的阶段来提出，还是说任何阶段都可以来提出呢？ 是的，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做司法鉴定，包括这个侦查期间、起诉期间以及审判阶段。那么这种做呢，一方面是由司法办案人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有异常的，可以启动这个程序。 嗯， 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的亲属以及辩护人，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说认为行为人精神状态存问题的，可以向司法机关申请进行鉴定，当是否准许由司法机关来做决定。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司法机关认为啊，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啊不存在这种精神上的问题，可以不准许、不同意他们这样的一个鉴定的申请，是吗？ 是的，对于亲属或者说辩护人的申请，司法机关他有一个审查的一个程序。经过审查之后，包括通过这个办案人员与行为人的接触，认为这个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他就可以不准许做。 明白。那如果一旦哈行为人被认定的确是这种在精神上患有某种的疾病，比如说被认定他的确患有某种疾病，或者说他在实施这样一个侵害行为的时候处于这样的一种疾病发作的状态，那么被认定了，他会对案件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是这样，就做出经过这个司法鉴定之后，会得出三种可能性的结论。一种就是完全责任能力人，也就是说他的精神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第二种呢是无责任能力的，就是说经过鉴定他确实是一个精神病状态，不能控制，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再一种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们把它称为限制责任能力，也就是说那种部分丧失或者缺乏这种控制和辨认能力的，这种是限制能力的状态。那么对于完全责任能力的人，他是正常承担刑事责任。无责任能力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可以通过进行这个家人进行严肃管教看管，或者到这个相关的医疗机构强制医疗。对于限制责任能力人呢，按照法律规定他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会轻一些。 那是不是如果这个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哈，他只要是被认定为他这个有这种精神疾病了，他就会一定会免于刑事处罚，或者说一定会从轻或减轻处罚？ 这个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经过鉴定之后要看他这种精神疾病的程度是不是完全的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还是说只是部分的丧失了这种辨认和控制能力。如果是完全丧失这种能力的，那么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他从我们专业术语说都不属于免于刑事处罚，直接不负刑事责任。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这个后果？一种是我们看到现在在很多这种情节比较恶劣、手段相对来说比较残忍的恶性刑事暴力犯罪当中，往往会出现被告人啊，或是被告人的辩护人，或是被告人的家属向司法机关，只要是这种情节比较恶劣，他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的鉴定，这是有可能带来一个结果。还有一个结果是，那这样的一个被告人、嫌疑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会成为他这个对于犯罪的一个挡箭牌啊，会不会造成这样两个不同的结果？ 是这样。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对行为人进行精神疾病鉴定，这种鉴定啊，鉴定的期间是不计入办案的期限的，就是从办案件当中去扣除的。当然如果就是说当事人或者辩护人采取这种方式来拖延诉讼，其实也很难达到目的，因为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会对这个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他可以不准许进行鉴定。如果一目了然，一看这个人精神没问题的话。再者呢，从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说呢，也不可能通过这种鉴定的方式来脱罪，因为如果你要一个人确实精神是正常的，是装不出精神疾病的，我们要相信这些司法鉴定人员有这样一个科学的能力，就是这种鉴定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不是说通过自己伪装能够蒙混过关的获得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对于一个确实有疾病的人来说，那他真鉴定他确实是一个无责任能力人，那么从法律层面呢，确实没有追究他刑事责任的意义，因为达不到这样追究的一个效果。 嗯嗯，但如果说确定这个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啊，他是有这种精神疾病的，那这样呢，如果确定了之后，他虽说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如果让他回归社会的话，有可能还会对社会的其他人带来这样潜在的危险。那这时候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这样的一类人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约束，或者说是管教，或者说是对他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这样的防止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 对这个问题，就我们的法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密的。 嗯， 对于经在诉讼过程当中发现的那些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危害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的分子，有暴力倾向的，经鉴定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不需要承担不负刑事责任。 嗯， 那么可以采取强制医疗的措施。嗯，我们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就规定了强制医疗制度。 嗯， 就对于这些人员，强制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决定的方式送到这个医疗机构强制进行医疗。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精神状态恢复正常了，才解除强制医疗，从而避免这些人继续危害社会。 哦，强制医疗大概是一个怎样的程序？这个程序要不要进行是由法院来做出决定是吗？ 是的，这个强制医疗呢，在我们刑事诉讼法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是一个司法程序。 嗯， 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或者说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不负刑事责任的，可以直接审理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都是通过法院来做决定。 哦，那强制医疗的解除与否啊，是否也需要由法院来决定呢？ 是的，法院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之后，在医疗期间如果人的精神状态有所改观，那么相应的人员和机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解除强制医疗，那么法院经过审查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做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 嗯嗯，那么在解除强制医疗之后，这个人哈、啊，那么他是由这个家人来负责看护呢，还是说由社区啊、街道啊来进行约束呢？ 他在一旦做出解除医疗的决定，那么前提是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哦， 特别是医疗机构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明，进行评估之后，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嗯， 那么这种解除之后，原则上是由家人带回家进行共同生活进行看管，当然如果有必要的相关的部门可以予以配合，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 哦，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 观察吧。 嗯嗯，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街道居委会还是社区的相关的部门，还是这些人的这个家人，他其实也负有对这些患有这种精神疾病解除强制医疗的这些人的这样一个看护的责任喽。 对，就是说这种人呢，我们原则上认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已经是个正常的，但毕竟是实施过严重的这个危害行为，而且呢刚刚解除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从安全考虑，我想作为家人也好，当地的基层组织也好，还是要重点予以关注。 嗯嗯，那么强制医疗解除之后，他之前所犯有的这样的一个暴力的行为，所做出对别人进行伤害的这样的行为，不管是人身还是财产上的，他还需要继续承担责任吗？还是说他就不必承担责任了？ 他是刑事责任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既然是一个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不负刑事责任。 嗯， 但民事责任呢来说呢，作为他的一些监护人是负有民事赔偿的责任的。 哦， 这些责任呢可以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就可以启动这些 民事赔偿的一些程序。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涉及到这种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就非常感谢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臧德胜臧律师，谢谢臧律师参加节目， 谢谢。 嗯，好，臧律师再会。 哎，好，好，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多档聊天是同步开放，选择您最喜欢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寻宝活动当中。在明天的警法在线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双十二网购的相关的话题哈，跟大家说说网购商家超时未发货，那么退款到底是不是等于合同解除呢？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继续来关注和网络购物相关的法律问题。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去的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就这样吧。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你穿个透明。